马铃儿响来，玉鸟唱，这首出自上世纪60年代的电影《阿诗玛》里的插曲，你还有印象吗？用优美抒情的曲调歌颂纯洁坚贞的美好爱情，用活泼欢快的旋律来表现追求幸福生活的那种热情，有着强烈的民族色彩和音乐艺术魅力。今天刚才为您对唱的是王湘舟和吕宪超。今天歌飞扬用歌声的方式和您一道感怀刚刚过去的七夕节。我们说爱情家庭都需要仪式感，但有没有想过这种仪式感真正要表达的是什么？我在想，可能更多是你在这场感情里投入的心思精力和努力的表现吧。来听您这首对唱刘丽娜刘和刚带来的《流失恋歌》里的婚事。 进田园，回到纯真。 我愿无拦门 再相会，买卖就像一笼多情的明月，温柔了草原，温柔了我们美。我心扉 想过，当这样有着浓郁民族风情的群歌响起时，是否会给我们这些太内敛的情感表达当事人一些启示？歌声也是仪式感当中一件独特的礼物啊，心里有爱，借助音乐表达着真挚的情谊。 刚才耳边这首似曾相识的《敖包再相会》，出自歌手乌伦托亚和蒙克。好啦，中场休息前，让我们继续在一首老歌翻唱里来感受七夕这个传统节日的情谊吧。马小梦、沙宝亮以现代人时尚的音乐态度为你带来这首经典的《九九艳阳天》。歌飞扬，刘慧在北京音乐广播邀你，我们稍后继续来感怀2018年的七夕节，待会儿见。 九九那个艳阳天来哟，十八岁的哥哥他坐在河边，东风呀吹得那个风车转哪，看到花儿香呀，麦苗儿鲜， 风车呀风车那个咿呀呀的唱啊，小哥哥为什么呀啊不开眼，九九那个艳阳天来东风转啊，哥哥惦记着呀啊笑盈脸，风声呀不停那个车难转啊，痴心没有下呀啊怎么开脸， 宛如丝丝琴弦浅浅的泪。

山有色，风来风靠你，雨驱逐泪落。是因心中有爱，心中有爱，酸甜苦 谢谢王丽、汤飞深情的讲述。胡琴说，今年的七夕落脚在了初秋时分，果真如杜牧诗中所说的那样，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而这样的意境搭配胡琴，是否更会让人生发无限的遐思呢？欢迎你继续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刘慧在今天的歌飞扬里和你一起共赏情的音乐话语，和你一起来探讨因节日而想起来的那个叫做仪式感的东西。接下来的这首歌，徐千雅、孙楠要你带来荡气回肠的《今生约定》，跟你一辈子。 水中你的影子，散步 个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小枕窗聆听风声，檐下的灯摇晃着彩纹，村外开放是谁的轮回声，是谁勇气如此的认真，念一声尘渡穿透水深，拱桥月下倒映你的再也相如风筝，我寂寂难舍，牵挂我们牵挂红尘，谁在等门，等谁进门，庭外草深不到谁，像是指我们再续缘分，我用自己生是下誓言才能一直接受这家仇的人 拱桥月下倒映你的人，你在异乡如风筝，我寂静的身，牵挂我们牵挂红尘，谁在等门， 我的青春 跟谁进门，将深爱就一个永恒， 我已带了人群，你微笑着默认，说我是你今生要等的人，说我是你今生要等的人。 黄浦江深来自宋祖英和周杰伦的对唱。今天我们一起在一组歌声里感怀了这个七夕，其实是在和各位一同来探讨了下感情中重要的仪式感。这个仪式感让我们学会在为生活奔波的现实人生里依然保留一个诗意的浪漫的远方，用爱用智慧和耐心化解掉那些繁复和纷繁。我记得在童话里，小王子问狐狸说，哎，仪式是什么？狐狸讲，它就是使某一天与其他日子不同，使某一刻与其他时刻不同。好了，今天最后的这首深情的对唱来自庞龙吴碧霞，流行与花腔美声的混搭四季。 感谢收听，也欢迎你继续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粤语留声。我是刘慧，再次祝你周末愉快。 春在绽放，笑声萦绕耳边，你我心心相牵。 夏的缠绵像最美的语言，曾多余的无言。 秋天的暖像金色的露叶，静静落在心田。 我是刘慧，每周六日早六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敬请赏听。